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35集，演员。 4月15日，何玉师弟程回出事了，也许和人魔有关。冬至只是一个什么也不会的普通人，何玉却要带他一起过去。我知道何玉想磨练他，向我证明冬至有这方面的潜质。这样的举动很危险，但我没有阻止何玉。他应该学会怎么去担负起一件事，为别人的安危负责。他现在还缺乏这方面的大局观，只有真正发生危险，才能让他警醒。何玉是二族里最有潜力的人，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。我不可能永远在他身边提点，在他们头顶遮风挡雨，他们必须成长起来。我不会让他拿普通人的性命去冒险，所以在冬至身上做了点手脚，以防万一。4月17日，果然出事了。如果不是我提早防范，又通过他心通跟冬至交流，昨天他们两个可能会永远被困在结界里出不来。何玉明年的奖金也没了，经过我的警告，看朝生和钟玉一应该不敢再借钱给何玉。4月20日，冬至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。这次在阳城，他们能降服人魔，他功不可没。我决定了的事情很少会改变主意，但在这件事上我的确看走眼了。4月25日，冬至加了我的微信，似乎怕我反感，态度小心翼翼，没敢多说。不过能看出他的想象力很丰富，因为朋友圈里全都是他在各地旅行时的见闻，连这次去阳城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也能写下一大段，挺有意思。5月1日，今天下班早，工作都处理完了，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，头一件事是去看朋友圈。看了几条之后，发现这不是自己一贯的习惯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5月2日，应该是从觉得冬至的朋友圈有趣开始的。5月5日，以后想要看何玉什么时候在玩游戏，不需要直接找上门了，因为他的朋友圈全都是游戏升级分享，冬至的朋友圈就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小人间，很有趣。我似乎第三次提到他的文字和见闻有意思了，这说明了什么？改天问问总理。5月7日，魔气死灰复燃，战斗远没有结束。5月18日，各地魔物事件频发，彼此之间应该都有所关联。5月21日，日本那边果然有异动，冬至说要请我吃饭，提了几次我答应了，不过最近太忙，实在抽不出时间。5月22日，我看到他在练习符咒，对普通人的程度而言，他的进步确实称得上是一日千里。虽然他现在还是很弱小，也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警惕，但他也有自己的优点。我想宗灵的话是对的，人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。以前我大多只看见人性中的黑暗，而对于优秀的品格，我也与人类中的佼佼者相处过，每每总会拿于谦与其他人相比较，得出他们不如于谦的事实。但实际上，人类中有相当数量的，即使远远比不上于谦，却也没有到黑暗的地步。正如冬至，有软弱，也有勇敢，还有对生活的热情。这也许就是宗灵希望我体会的人味。不过为什么我在何玉身上没有感悟到这一点，反而在冬至身上体会到了？可能这就是郑穗说的演员吧。6月3日，忙碌，冬至继续在进步。他以为我不知道， 但我一直会留意。刘清波也不错，但他的优势在于比冬至先起步。也许我应该收个徒弟了。六月五日，余不悔跟我通话。同样是侯爷子铸成的剑，严格来说，我与他应该算是兄弟，但我们之间并没有人类传统意义上讲究的亲缘，我们的性格也很不一样。余不悔强烈反对我收人类为徒，我知道他反对的理由，人类活得再长也不过百年，而且他们远比我们脆弱，等他们死去，我们的寿命却还是遥遥无期。按照人类来说，完全就是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的投资。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人间不应该只有我们来守护，他最终还是要交给普通人，由芸芸众生构成的社会才是世界。六月十八日，今年的考试即将开始，看得出冬至很想拜我为师，不过我还在观察，看他能否经得住后面的考验。头一次，我会对事情的不确定性产生期待，我希望他能不辜负我的期待。他发信息过来的时候废话很多，开心与否一目了然，偶尔不忙的时候，我会多逗他说两句话，他的情绪很有感染力，看他高兴的样子，我也会觉得高兴。最近好像用了很多形容词和期许一类的词汇，这就是宗灵说的人味吗？无论如何，生而化人，我从不后悔。 几个小时的航程，刘思没有打扰冬至解读那本笔记，但他也一直在默默关注同伴。见冬至终于红着眼睛抬头，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一开口，冬至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全哑了。龙身的笔记让冬至沉浸其中，全然忘记了时间流逝。要不是飞机降落，他还没有意识到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。柳四体贴地递给他一瓶水。 落地之后我们要转车，估计得在车上过夜了，最起码明天中午才能到达离纳林格勒峡谷最近的地方。 好。 两个人带着行李下了飞机，上了早已在那里等待的吉普车。冬至没有将笔记本放回背包，他始终拿在手里。经过几个小时的临时抱佛脚，现在他看笔记的速度已经快了很多。除了偶尔需要拍照发回成回，请他帮忙翻译之外，一些常见的字基本都能记得，就算认不出来，参考前后语句也能猜出七七八八。龙身的心态很稳，每天的重心基本都是工作，几乎不会有常人大哭大笑之类的这些剧烈情绪波动，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就真的是一个无悲无喜的神仙了。他的笔下同样有喜欢和讨厌，也有失误和期待。通过那些龙飞凤舞的字迹，冬至仿佛看见一个慢慢走下神坛、性格日渐丰满的龙身。如果不是读到这笔记，冬至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微小细节和秘密。汽车开始发动，载着他们向昆仑山驶去。这辆车的性能不错，司机又是部队里专门跑山路的，把车开得很稳。冬至在车上稍稍闭目养神，就翻开笔记继续看下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